朝鲜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我国劳动新闻12号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应当放弃痴心妄想。下面播送这篇评论摘要。不久前，南朝鲜委外交部帮凶到欧盟本部去央求说，希望继续加大对北制裁和施压力度，致使北方改变核战略。他们还到日本去哀求说，希望严格实行对北制裁措施。外交部长官尹炳世扬言说，他自己即将进行的海外之行会成为一个强化对北施压外交动力的机会。现在美国等敌对势力内部也有一些人说，对北方施加制裁和压力都是徒劳无益的，只有对话和协商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南朝鲜保守集团为此惊慌失措，就纷纷找外部势力去疯狂进行对北施压外交活动。南朝鲜当局同外部势力合谋勾结，即可宣传北方威胁论，对我国横加指责，但是不能歪曲问题的本质，也不能掩盖他们自己作为美国北京战争奴仆的丑恶面目。南朝鲜当局应当明白，他们同外部势力狼狈为奸，猖狂地进行阴谋活动，力图孤立并扼杀我们，但只能遭受民族的诅咒和谴责，在国际上大丢其脸。各位听众，刚才播送的是我国劳动新闻12号发表的评论摘要，题目是应当放弃痴心妄想。